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阿诗，你系咪玩嘢？ 咩事啫？ 嗱，即系今日2月13日啊，即系大家都知听日咩日子啦，系咪？咁你今日咧就拣咗套咁嘅戏嚟，即係我唔識點講，唉！ 我唔係特登想咁樣嘅，唔係我都係特登，我都係特登揀嘅。唔係嗱，大家覺得甜甜蜜蜜梗係最重要啦。咁不過你想長長久久嘅話，有啲嘢真係要注意。 不過我就覺得，如果男人咧睇完呢個戲咧，係會有好大嘅感受嘅，個反省係好多好大嘅。 女人都好多， 咁咪好好咯，即係。 但女人嗰個係即時係會即刻望住隔離個男人，多過係反省嗰種感受咯，你明唔明啊？即係完全唔同嘅，然後就會望住隔離個男人。是咯，讲緊你咯，你啦，上次又咁啦。我完全係想象到一男一女去睇呢个戏嘅时候，即係嗰个女人嗰种嘴脸咯。 所以我咪就特登今日讲咗佢，咁听日就千祈唔好睇呢个戏。 再睇啦。 过咗先睇啦。 咁究竟今日我哋讲咩戏呢？ 呢套戏呢就係爱情中的不可抗力。呢套呢其实係2014年嘅作品嚟嘅。佢係讲一个家庭嘅，一个好似好好嘅瑞典嘅家庭。咁但係当中嘅夫妻呢就因为一件事咁就令到佢哋嘅旅程就唔係几愉快嘅。 咁我知道呢今次呢位嘅瑞典嘅导演兼編劇啦，魯賓奧士倫啦，咁唔識瑞典文就唔同大家讲啦，总之譯名就叫做魯賓奧士倫啦。咁佢亦都係一位即係十分之出名嘅导演啦，而佢呢係啟發自佢朋友嘅一啲经验呢，跟住就创作咗今次呢一个故事嚟嘅。咁所以都係类似真人真事啦，你当系 系啊，所以个真实感好强嘅，即系你会觉得里面嗰啲人咧，你硬系识嘅咁样咯。 啲事情硬系好似发生过嘅， 系啦，类似嘅嘢啊，好危险啊咁样。 同埋佢好似话系有一啲研究咧，都真系做过呢啲数字，咁就系话咧，遇到一啲生死攸关嘅场口嘅时候咧，啲男性啊生命受到威胁咧，咁佢哋咧好大个机会咧就系会自己逃走自保嘅，咁啊女人反而个机会系细一啲嘅。 咁所以咧，亦都有作数据显示咧，灾难之后咧，唔理呢个咩事啦。咁样好多时候咧，嗰啲幸存者都会离婚噶， 系啦，系啦，真系讲咗咁耐咧，即系大家可能好已经好有兴趣，想知道究竟佢哋遇到咩灾难咧里边，而令到佢哋咩男人就逃走啊，嗰啲女人就留低啊，跟住之后就会分手啊，究竟咩事咧咁样？ 系啊，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啊，继续听住我哋一剧之本啊。 一劇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咁我哋咧今日咧会讲爱情中的不可抗力嘅。咁头先讲到啦，哇，有灾难啊，有离婚啊。咁其实咧呢、這个故事咧系讲紧一个瑞典嘅一个家庭啦，中产嘅家庭啦。阿爸爸咧终于抽到时间啊，俾屋企人啊可以咧一齐去滑雪去度假，好开心咁度过呢五日嘅。呢个一家四口咧，咁就有爸爸就叫 Thomas 啦，阿妈妈就叫做 Ebba 啦，大女咧就叫做 Fella 啦。细仔咧就叫做 Henry 嘅，咁咧佢哋咧第一日都好开心咁滑雪嘅，第二日咧事情就发生啦。 第二日嘅时候咧，咁佢哋朝早都愉快地滑雪啦，咁去到中午嘅时候咧，咁佢哋喺一间露天嘅餐厅嗰度食嘢，哇，等嗰啲嘢食嚟啊，好开心，啲嘢食终于嚟啦。咁呢个时候咧，正当佢哋谂住用餐嘅时候咧，突然之间佢哋望到。 對面嗰座雪山，喺山上面突然之間有一扎雪拱落嚟，砰咁樣。咁我哋哇雪崩啊！大家即係你知道，唔係淨係香港人嘅，原來全世界嘅人都係咁噶啦。見到好多好震撼嘅嘢，第一時間梗係拍低佢啦，係咪？咁啊，首先係冇諗過會逃走噶，啊咁遠件事冇唔關我事嘅，梗係拍低佢啦，係咪？ 係啊。 咁啊，大家所有人啊，企起身度拍片啊，跟住小朋友們就好驚啦，哇！爸爸爸爸走啊走啊！咁啊，爸爸話咩啊？ 冇事嘅， 冇事嘅，冇 事嘅，繼續食，係繼續拍 噶啦，係啦，呢啲係司空見慣，冇乜特別嘅啫。係我哋啊，拍低佢咁啊，但係當啲雪越湧越近嘅時候，唔對路咯，喂唔得，真係要走咯，咁啲人全部真係乒乓咁樣走啦，啲雪湧到埋嚟，咁呢個時候咧，咁啊爸爸哇咁嘅情況，梗係走啦，係咪先？留低咩？咁啊即刻拿住個自己個手機，拿住個手套滑雪嘅手套，然後就乒乓咁樣走咗， 係荒忙而逃， 係 啦， 荒忙而逃啊！真 係喺呢個時候咧，佢個仔係 Henry 就。喺度尖叫，爸爸好凄厉咁样。 咁佢妈妈咧好犀利咁样，一手揽住个女，一手揽住个仔，但系佢其实系拉佢唔起嘅。 佢继续嗌住佢老公个名啊，但系老公已经走咗啦。 系啦，咁但系最后咧，其实系冇事嘅，就系成个雪咧涌咗落嚟，咁就会令到成个环境就 好多灰尘啦，好多雪即系飘咗喺个天空， 系啦。 咁所以其实嗰啲系冇害嘅，咁就唔系真系砸 亲， 系啦 系 啦， 反目。蒙一片咁啊， 蒙一片啦！ 啲人都好嘢喎，完咗之後繼續坐低， 係喎，即刻坐翻低食嘢， 即係食嘢。前面嗰碟嘢原封不動繼續食，冇事發生過一樣。咁個爸爸自不然都係當冇事發生過一樣， 係 啦，咁啊坐翻低啦，係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咧，咁啊見到另外嗰三個人咧，即係佢老婆啦，佢兩個仔女啦，都有啲唔係好對路啦，真係點啊？ 其實都基本上黑曬面咁樣。 咁但係爸爸冇嘢喎，好似啊食嘢啦食嘢啦啊 其實我估佢係 feel 到係有事嘅，所以佢特登就講笑啊，即係佢話啊咁咁咁啊好好啊咁即 係 係啊係啊係啊嗰啲啦， 扯開話題都冇事， 係啦 係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咧，大家都好似係當冇事發生咁啦。然之後佢哋就入翻酒店房啦，因為都叫做雖然係虛驚一場，但係都驚噶嘛。咁入房休息下先。咁呢個時候佢哋夫婦之間咧都試過單獨對話噶。咁呢一段戲都幾特別嘅。咁首先阿爸爸就同阿媽媽講：，發生咩事啊？啱啱劫難完啊，發生咩事啊？做咩？你好似好嬲喎。媽媽話：，冇啊，我係咪要嬲啊？阿爸爸話：，冇嘢要嬲啊，做咩要嬲啊？冇事啊，冇事啊嘛。哦，咁冇事啊，入翻房啦。跟住兩個就入翻房 啦。 哇！呢一段真係令我覺得，哇！喺兩個其實嗰個張力喺度，雖然佢短短嗰幾句説話話嬲唔嬲，唔嬲，冇嘢嬲，入房啦。咁但係媽媽好明顯喺佢嘅眼神啊，成個表演上面都見到，其實佢係好嬲呢個爸爸，佢係覺得有冇搞錯啊？你竟然可以自己一個走咗去，點嗌你都唔理，我哋係你嘅屋企人嚟嘅，點可以咁做㗎？咁然之後咧，佢亦都冇繼續追究呢件事啦。咁直至到嗰一晚， 佢哋咧就同朋友食飯，咁咧嗰個朋友咧應該就啱啱咧喺呢一個咁嘅滑雪場嗰度就新識咗一個意大利裔嘅男朋友咁樣啦。咁跟住佢哋四個人咧就喺度飲紅酒啊，咁喺度傾下偈啊咁樣嘅。咁點知傾到一半咧，好明顯呢個女人即係已經谷咗一日啦。佢就竟然忍唔住咧，就喺外人嘅面前咧，就即係講咗今日晏晝發生咩事喎？ 雪崩啦，跟住咧就爸爸一個人自己走咗去啦，咁啊立咗最重要嘅嘢啦， 就係手機啦， 係啦，咁啊走咗去啦。咁啊，但係個爸爸竟然話咩啊？ 冇 啊， 冇咁嘅事。 因為個女人嘅意思就係話啊，依、這個男人咧就抌低咗我同埋啲仔女，就自己走咗。咁但係依個男人就話冇。冇發生過一件咁嘅事嘅， 但係佢嘅講法係話呢個只係你嘅觀點嚟嘅啫，我唔同意。 係啊， 好有理性嘅呢個爸爸，佢係用呢個觀點，大家唔同嘅觀點嚟啫，冇乜好爭拗嘅呢啲嘢，好似係即係各有各嘅睇法咯。咁呢個時候，哇，咁都好明顯啲糯味已經湧曬出嚟啦。咁佢哋食完飯嗰一晚咧，咁跟住翻到去房門口咧，咁啲仔女入咗房咧，佢哋兩公婆自己都喺度講，咁阿媽媽捉住個爸爸講嘅就係話咁依家算點先？咁因為咁啦，咁喺仔女面前，我哋都冇理由咁樣㗎，係咪？不如我哋夾白口供啦，即係總之有件咁嘅事發生咗，大家都好驚。咁然之後，最後好彩冇事啦， 就咁啦，好唔好啊？咁樣咁爸爸梗係話好啦，係咪？咁然之後咧，咁佢哋就好似係已經有啲舒緩咗嗰一個嘅情緒啦。咁然之後去到第二日啦， 第二日咧，咁啊媽媽咧就佢想有個自己嘅時間啊，咁就話哦，我想自己去滑雪啊，你哋三個自己去玩啦。咁咧佢就喺個滑雪嘅途中，其實都唔係幾開心噶。跟住佢又同個朋友啦，就係琴晚傾偈嗰個朋友咁樣去傾偈啦。 係，今次就得兩個女人傾啦。咁啊，應該係食 lunch 啊，嗰日嗰日白咁樣。咁咧喺呢一個依場戲裏邊咧，這個媽媽咧，咁咧佢就去問依個女人嘅，即係佢個朋友嘅，關於關係上面，其實你點睇？咁好明顯，呢兩個女人佢哋睇關係咧係完全唔同嘅，因為嗰個原來呢一個朋友咧，佢係有老公有仔女嘅，但係咧佢仲啱啱識咗個意大利男朋友，但係原來咧佢嘅老公又同意嘅，即係佢哋各自可以出去玩，即係好似而家嗰啲公開咩嗰啲 open relationship 咁啊。咁咧跟住佢話：咁你唔覺得影響啲仔女咩？佢話唔會，大家都 OK 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就見到即係這個媽媽佢不停咁挑戰緊呢個朋友。其實喂，你嘅愛情觀、你嘅家庭觀係點㗎？我咧就將我自己嘅一切就俾曬我家庭嘅。你好明顯會想像到啊，你見到佢哋咧連著嗰啲內嗰啲唔係內衣嗰啲睡衣都係啲色都係襯曬㗎嘛，一家人咁一定唔會係個男人搞㗎啦呢啲嘢。咁我就估咧，可能係個媽媽咧，即係好盡心盡力啊，咁樣維持呢個家庭。咁所以咧，佢就會覺得嚇點解我俾曬我一切出嚟，我嘅老公會喺有危難嘅時候就抌低我哋三個咧？咁所以咧，佢就為咗佢要維護自己呢、這、一個家庭觀啊，咁佢就要不停挑戰對方嗰、那個家庭觀，咁佢就希望能夠得到一啲肯定咁咯。咁但我就似乎到最後咧，佢都係唔開心咯，即係呢一場戲完咗，雖然佢挑戰到對方啦。 咁去到嗰一晚咧，有另外一對朋友咧嚟到啦，佢哋應該之前已經約好咗噶啦，咁一齊喺呢個滑雪場度滑雪嘅，咁就係一個大約四十零歲嘅一個好多胡鬚嘅男人啦，咁 叫 Matt 啦， 係啦 Matt 啦，咁同埋佢一位非常之後生嘅女朋友嘅二十歲左右，咁佢哋就嚟到一齊喺夜晚入面傾偈啦。咁呢個時候咧，阿媽媽即係 Abba 咧，咁佢亦都忍唔住啊，佢嗰件事始終係喺佢心入面唔能夠擺低啊，於是佢喺呢兩個朋友面前咧，再講多一次嗰一件事件出嚟，就係話又係咁啦，阿爸咁啊攬住個手機自己走咗去啦。咁呢個時候，咁嗰兩個嘅朋友都盡佢哋嘅。 男人就阿 Matt 不斷喺度揾理由，係幫個男人嘅 辯護啦，幫 係啦。你走咗其實係因為想翻轉頭救佢哋嘅啫。咁樣 亦都話呢個係一個即係動物嘅本能嚟嘅。咁啊，首先都要求自保。咁呢個時候咧，咁佢哋本身一直以嚟嗰啲價值觀咧，就唔能夠套上用場噶啦。即係佢好理性咁樣去分析呢一件事嘅。咁其實都係希望打完場啦，咁唔想話個氣氛咁尷尬啦，揾啲嘢講下啦都要係咪？咁呢個時候其實即係大家仍然係喺呢一個事件入面咧，係膠着住嗰個媽媽同埋個爸爸咧，依然係唔能夠去釋懷得到嘅。 同埋咧呢一場同之前嗰一場佢喺其他人面前揭穿老公咧係唔同嘅。今次咧佢係話老公你係拍曬成個過程嘅喎，大家拎出嚟睇下做個公證啦。 因為個爸爸依然係否定。係 啊，咁於是咧嗰於是就四個人一齊睇完嗰條片，然之後咧大家就咁樣 有真相， 有片有真相啦。咁跟住佢嗰個朋友即係阿 Matt 咧，先至會咧不停咁樣即係諗住幫佢揾藉口就安慰佢。但其實咧，即係大家觀眾聽到嘅話，即係就會知道其實佢只係越描越黑嘅啫。因為當中佢有講過咧，就話咁災難面前人都係咁啦。嗱，好多人遇到沉船咧，都踩住啲苦魚咧。咁後屘佢哋都生存到，但係佢要踩住啲苦魚嘅咁樣。 就揾翻件事件出嚟啊！之前唔知邊一度有件咁嘅事發生過啊！ 就係越講就越衰嘅，我覺得呢一場戲亦都係好笑喺呢一度啦。 但其實對於嗰兩夫婦嚟講，都唔係一件好笑嘅事嚟嘅。但係我哋估唔到係對於呢一對朋友們咧，對於佢哋嚟講，亦都有一個特別嘅影響嘅，就係咧，當佢哋離開咗呢間房， 一出呢口啫。 咁跟住個女嘅就同嗰個男嘅講啦，就係話，比著你都係咁嘅啫，其實。 我覺得你同佢都係嗰類人咯。 咁個男嘅就話唔係啊，即係無啦啦。 做咩消埋我嗰搭啊？我對我屋企人好好喎，你知㗎係咪先？我不嬲即係一直以嚟對於我嘅前妻啊，我對於小朋友啊都係好好喎，對於一家人盡曬我所有嘅責任喎。你因為理由咁樣喺呢個時候話我先，你有咩證據突然之間咁樣話我先？佢哋嘅事嚟嘅啫喎，唔關我事嘅喎。 咁跟住嗰個女仔就話：嚇，咪就係咯，你而家咪就係拋妻棄女咯，即係你前妻嘛，你而家仔女喺邊咧？嗱，你都唔知佢喺邊。嗱，你而家同邊個一齊？同我一齊，我廿歲喎，咁即係佢用翻自己呢個狀態攻擊翻嗰個男人啦。咁然之後，於是就搞到咧，佢哋兩個咧就夜晚即係佢哋翻房瞓啦。跟住其實兩個都瞓唔著嘅，尤其是個男人就非常之忐忑。 係啊嘛，唔關我事噶啦， 係咪好介懷？ 梗係啦，夜媽媽都要吵翻醒嗰個女仔。佢哋唔係喎，你頭先講嗰樣嘢，我真係覺得 系啊，已經熄曬燈啦！佢開翻著嗰個燈，就同佢講唔係咁樣嘅。 一定要講清楚先，大佬啊，真係你怪錯我 OK？ 依家你要講對唔住，我真係直情係咁樣嘅。咁佢哋都爭持咗一輪嘅，始終個女嘅都話 OK OK， 係我唔啱啊，算啦算啦， 因為佢要瞓覺。 係你見到個女仔好想瞓覺， 女仔唔夠瞓好緊要 啊嘛。廿歲啫，唔驚佢。 咁啊，個女嘅就冇咁好氣啦，係我唔好嚇，瞓覺瞓覺瞓覺。咁啊，跟住去到第四日啦，呢個。Thomas 啦，即係呢個少氏嘅爸爸啦，咁同埋嗰個胡鬚嘅朋友咧，咁兩個人就上山度滑雪啦。睇到個爸爸本身都好多鬱結喺度啊，咁而呢個 Thomas 喺度不斷咁安慰佢啦。咁去到山頂嘅時候，不如嗱你試下大嗌啦。咁啊，我知道咁樣好有用嘅。佢話佢自己都睇過幾年心理醫生㗎啦，所以試下咁樣喺度嗌，冇人聽到嘅，即係冇人講過喺雪山唔好大嗌。不過佢又叫呢位朋友大嗌啦，咁啊叫做釋放。一下嗰個壓力出嚟啦，因為我哋都睇到，其實嗰個爸爸一直都係有一種。佢唔係完全係唔關我事啦，你屈我咋嘛，佢係有種自責喺度。 係，其實佢係知嘅，不過呢我覺得佢都係要面啦，即係所以就唔係好肯承認。所以其實每一次個老婆就會同佢講，即係暗示俾佢嗱，你認咗佢其實冇事呀，咁呢佢都次次都唔肯認嘅。係啦， 咁所以咁多人你次次喺外人面前咁講我點認。 唔係，咁但係佢都有同佢傾過兩次係私底下嘅，咁佢都冇覺冇認到。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佢呢一嚟佢自己心裏面已經好大嘅掙扎啦。咁佢朋友係見到嘅，應該都知你咩㗎啦，同埋佢自己都應該成晚冇瞓咁朋友。咁於呢佢就決定大嗌啦。咁大嗌完之後呢，咁其實呢個男人都仲好有壓力嘅。於是佢同佢朋友呢就類似去咗一個有得坐類似有得曬太陽嘅地方啦。咁呢就喺太陽燈啦，咁就係大家飲杯嘢呀，咁就輕輕鬆鬆咁。喺呢個時候呢忽然間有好嘢發生喎。就係有兩個女仔行過，然之後呢翻轉頭呢就走去同呢個爸爸講啦，就話哎呀我朋友話你呢係呢度成個場最靓仔噶咁啦，跟住个爸爸你见到咧，即刻系哇心花怒放啦，欢喜晒啦，即系之前嗰四日嗰啲压力都冇晒啊！即刻咁，但系点知咧？佢哋开心咗一阵之后咧，那个女仔翻转头又讲我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原来我朋友唔系指你，系指第二个咋咁样，咁于是就极之失望啦。咁我估佢就系好似坐咗过山车咁样，即系哇俾人赞到飘飘然，跟住忽然间嘣俾人搭落地啦。咁 呢一场真系要值得之后翻嚟再讲一讲啦。咁但系之后对于呢个爸爸咧，咁佢啊叫做祸不单行，因为啱啱先至过完山车好失望啦，翻去酒店谂住啊搵翻个老婆啦，点知冇门口入，自己又唔记得带嗰个酒店嘅门卡，摸门钉啦，于是咧佢就等咗好耐，咁但系都等唔到，打手机搵个老婆又搵唔到，咁佢一个人走咗出去啦，咁就去咗一个一班男人嘅一个 party 定唔知系酒吧之类咁样嘅地方，咁就一班男人喺度啊大嗌咁样，咁啊 我怀疑都系除咗饮咗酒之后都可能有药物嘅，唔知因为佢哋系非常疯狂嘅嗰个状态，咁就全部人又佢本来都有着衫噶嘛，跟住慢慢就唔知冇晒上衣啊，跟住喺度跳舞啊咁样，比较疯狂一啲啦。 疯狂完之后，佢又翻去门口嗰度坐低继续等佢老婆啦。咁啊，点知呢个时候佢老婆竟然喺门后面自己开门行出嚟，诶，你喺度啊？ 哦，原來老婆一直都喺房嘅，咁唔知係特登唔開門俾佢啊，定係之前出咗去啦， 係 啦，咁就唔知啦。咁但係呢個老公咧，其實即係經歷咗今日咁樣之後咧，佢都想解決問題嘅。咁但係佢就用一個咧都比較男人嘅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啦，就係不如我哋上床啦，咁樣就同即係咁。於是咧，跟住呢一晚咧，咁佢就同佢老婆就親熱咗嘅。咁點知咧，咁佢就以為喂，咁你都肯同我親熱啦，即係原諒我啦。咁兩個親熱完仲喺個廁所嗰 就一齊刷牙咁樣。咁點知刷完牙咧，個老婆係砰一聲砰門走喎。咁個男人於是就更加失落啦，因為佢以為自己，哎呀，即係第一我自己宣泄咗啦，即係我今日嗌咗飲咗酒又 rave party 咗，我以為宣泄咗，然之後翻嚟諗住，哎，同老婆和好啦，咁你又好似肯咁喎。咁點知到最後原來，就算你肯同我親密咧，都唔代表你係原諒我一件事嘅。咁於是個男人就更加個心情就喺谷底啦嗰一晚。 佢直情係嗌出嚟添，咁啊捉咗個老婆出去房門外面咧，咁啊繼續傾偈啦。 佢首先係扮喊先嘅， 我都唔知點解佢扮喊，衰咗。係 啊，佢因為佢咧一嚟到咧就開好得意嘅，咁佢喺門口嗰度啦，咁咧就個男人咧就開始咁樣扮喊啦，揞住曬塊面咁樣。咁 老婆就話。冇扮嘢啦， 咁但係好得意噶喎！喺呢個時候咧，其實係有個小插曲嘅，就係、是、其實佢兩個仔女咧就隔住道門係偷聽緊爸爸媽媽嘅對話嘅，而咧爸爸喺度扮喊嘅時候，其實嗰兩個仔女係感動，即係係有少少好可憐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我估呢個爸爸平時做呢啲嘢都係 work 嘅。咁咧，跟住個媽媽先會篤爆佢咧。喂，你唔好扮嘢喎！跟住個爸爸就，哎，好啦，唔扮啦咁樣。 佢就開始承認，即係佢開始喺度講，其實，唉，我接受唔到依個自己啊，我都好憎佢啊，係啊，我就冇做到爸爸應該做嘅嘢啊。跟住佢今次係真係傷心，真係崩潰咁樣，好扯下，好似 B B 咁樣，好內疚啊，喺度喊啊。 對於我嚟講咧，佢初初都係博同情嘅，即係佢話，哎，我好憎自己乜乜乜。但係佢慢慢講到，有時人一路講嘢，你會自己就會入咗嗰個世界咧。咁於是咧，佢就我覺得佢慢慢就真係相信咗自己講嘅嘢。跟住最得意嘅就係呢個男人，佢明明係一個四十幾歲大大份，即係好健碩嘅一個男人啦。但係佢係喊到咧，好似人哋嗰啲細路仔，係啊哇咁樣啦。咁跟住咧，於是你諗下，如果你喺酒店房門口啦，咁仲有其實係即係隔離左右會聽到啦。咁你嘅丈夫就喺個門口度扯下，喊到啲僆仔咁啦。咁於是阿媽咧就唯有，唉，真係救命，的佢翻入房先咁樣。 點知竟然唔記得帶門卡，要揾個清潔工幫手開門。不過呢個小插曲就過咗佢啦。咁佢哋入到房嘅時候咧，個爸爸就依然係 抽搐緊嘅，仲喺度。 佢繼續喺度喊嘅，佢係攣埋喺張凳度，跟住撲喺地下，跟住繼續喺度大喊啦。咁呢個時候亦都兩個仔女亦都走咗出嚟，就話爸爸你發生咩事啊？咁媽媽嘅話佢唔舒服啫，冇事嘅。咁但係兩個仔女見到爸爸哇咁辛苦，咁小朋友好容易就咁。 即係俾你情緒影響到， 然之後佢就走埋去爸爸度攬住一齊喊，咁啊三個人，跟住個女好識做啊，個女就拉住媽媽，媽媽你過嚟啦，一齊啦咁樣。 咁於是阿媽就好唔情願咁，唉好啦，咁於是呢一日就好得意，即係最尾就係有四個人喺度攣住喺度喊咯。 但係好感動噶，我覺得呢個 係啊，點解啊？ 試下之後 好啦，之後再講啦。 大家都宣泄完啦，將佢哋啲鬱結啊喊啊喊曬出嚟，講啊講曬出嚟，唔肯認嘅都認曬啦，咁然之後去到最後一日啦，佢哋度假嘅最後一日第五日啦，咁佢哋成家人再去出外面滑雪啦，偏偏遇正咧今日咧就係好大風雪啦，咁而爸爸都上到山上面就話應該冇問題嘅，嗱我企前面我探一探路先，OK 嘅，咁你哋跟隨我嚇，咁你啦，跟住阿仔後面啦，女喺後面啦，跟住老婆包尾，咁大家小心啲，咁我哋出發啦，咁繼續滑雪落山啦，咁點知去到山腳嘅時候咧？齊人未？好，咁爸爸喺度，阿仔喺度，阿女喺度，媽媽呢？媽媽呢？媽媽唔喺度喎，跟住咁佢大聲嗌啦，老婆老婆喺邊度啊？咁樣咁，但係冇人應佢，咁但係你好似好微弱咁傳嚟啲救命嘅聲音，咁爸爸即刻哇好驚啦，於是佢嗰個反應竟然係阿仔女女，你留喺度等我過去救你啊嘛，跟住一個人走咗佢，咁但係嗰陣係好大風好大雪咧，基本上我哋喺個鏡頭喺個熒幕度係見到啲好朦朧嘅， 其實 係 伸手不見五指嘅，真係即係其實你乜都睇唔到嘅，咁你就係其實我哋自己白蒙蒙啦，跟住。有啲人喺度嗌爸爸，唔好抌低我。跟住嗰邊又嗌救命啊！咁跟住個爸爸就唔驚咁樣，即係有啲聲咁啊！即係只係。 係啊，個爸爸走咗去諗住揾翻個老婆啦。咁個鏡頭就留翻低個仔女喺度。咁個仔女等咗好耐，咦？好似唔對路喎，跟住嗌爸爸爸爸，冇人應喎，爸爸爸爸，哇好驚喎，點算啊？跟住等好耐先至見到阿爸爸抱住個老婆，跟住兩個先至翻翻嚟佢仔女身邊，然之後就大團圓，哇咁啊，終於爸爸都做翻咗好戲， 變翻英雄啦！ 跟住係咪佢哋 兩公婆夾埋個仔喺面前做戲嘅，真係 唔應該唔係啩？因為之後嗰場戲咧就係講我原來佢哋 check out 啦咁樣，咁你見到佢哋四個哇拖住嗰個行李，嗰四個人嘅嗰種幾有自信，係啦，哇！我哋係全世界最好嘅家庭， 好笑， 跟住就行出去嗰、那個行出酒店咁樣啦。 咁啊諗住過一段落啦，咁啊大家人一齊走，咁而佢另外嗰兩個朋友即係胡蘇勒特嗰、那個同埋個後生女嗰、那個都一齊離開啦。咁去到架巴士上面咧，咁啊你知道喺嗰啲山上面有好多好迂迴嗰啲山路啊，咁一架大巴士咁啊慢慢落去啦嘛。咁但係咧，佢哋坐坐下發現，咦個司機好似唔係好對路啊！喂，你個司機識唔識揸車㗎？蹬下蹬下咁又好似停下又開下咁， 哇！真係好危險下喎！佢我見到佢係 鏡頭都好危險， 基本上係就嚟衝，因為嗰個山路好窄㗎嘛，佢基本上係能夠衝落山㗎啦，成架車。 咁大家都好驚啊！喂，阿司機你冇事啊嘛？司機又唔出聲喎。 係啊。 咁於是呢個時候個媽媽最驚啊！咁啊衝咗去個司機位旁邊，咁就同司機講：我要落車，開門開門。咁點知個司機開水撥？司機真係唔識揸車，跟住開門啦、啊、開門啦、啊。咁卒之咁啊，司機就終於揾到個掣開門啦、啊。咁啊開完之後，個媽媽就落咗車。咁然之後全部人都好驚啦，成車嘅乘客都好驚。咁然之後就大家爭先恐後咁樣：喂，我要落車，我要落車，我要落車。咁呢個時候咧，嗰個胡鬚嗰個哥哥就咁啊叻啦，即刻維持秩序話：唔好爭先恐後，嚟嗱，我哋就讓啲婦孺行先。嗱，男人後面。系唔使惊啊！架车停咗喺度，惊咩啫？咁啊，大家慢慢落车吓，攞齐你哋嘅嘢。咁啊，咁啊，于是咧，咁啊，全部人就落晒车。咁啊，车上面咧就得翻几个人啦，同埋个司机啦。 得翻一个就系 嗰个 好 就系嗰个好开放嗰个朋友，即系有意大利男朋友，又有老公仔女嗰个女人咧，就留翻喺架车度，唔知点解好大胆就同嗰个司机咁样攞散。 好明显有冒险精神咧，女人。咁啊，佢哋就搭咗架車落山啦。其他人全部人咁就唯有攞住佢哋嘅行李，跟住漫步落山啦。咁啊，故事亦都喺呢度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继续我哋一剧之本嘅节目啦，今晚咧同大家讲嘅剧本系《爱情中的不可抗力》啊，呢一套同爱情啊、婚姻啊一套好大关系嘅剧本咧，咁就送俾大家啦。大家知道听日情人节啦，情人们如果睇完呢一套戏，个感受系点咧？我一开始嘅时候都真系即刻谂起。喂，有冇搞錯啊？寫套咁嘅戲出嚟，係咪真係整蠱啲男人啊？好啊，真係你好明顯係我哋完全係好似嗰對胡鬚朋友同埋後生女女咁樣睇完聽完呢個故仔之後，個女人第一時間係講咩啊？就係話督住隔離個男人，你都係咁嘅咋？即係啲觀眾咪就係一樣咯，即係啲觀眾，我係一個男人，我個女朋友如果坐喺隔離同我一齊睇嘅時候，佢咪咁講咯，你都係咁嘅咋。跟住我就覺得呢套戲其實你適合俾一班男人自己睇，係好有反省嘅，真係噶。咁但係你唔好見一男一女一齊去睇咯，即係你成班女人去睇都 OK 嘅。 哦，原來係咁，即係原來呢個戲係有呢個咁嘅市場策略嘅。 一班女人去睇都搞笑，係啊，我嗰個係咁，你嗰個係咁，我嗰個又係咁嘅。咁咪開心啦，係咪先？女人自己講，即係一男一女去睇，真係唔得啦，真係，唉！ 所以佢勁咪勁就喺呢一度咯，即係佢就係將呢個真係最真實嘅嘢，同埋個個都 get 得中嘅嘢，就講一次俾你聽啦。 真係好型咧，真係 好犀利呢套戲，即係其實咧，我哋講即係佢裏邊嘅情節咧，其實係有啲哇，好好有張力啊，或者兩公婆嗌交，但係其實係好多位係好好笑，係爆笑噶。 邊啲位好笑先？你覺得？ 似乎男性係唔覺得好笑。 邊啲位好笑先？我就覺得好難受咯，真係 太多。 雪崩嘅时候，爸爸慌忙而逃嗰个影像又好笑啦。 我一睇就知濑嘢，翻到去你仲唔死？你点死啊你？唉， 仲有我觉得有一场好好笑，就系佢爆喊嗰场咯，即系佢扮喊，即系佢初初扮喊，但系后屘佢系真系爆喊噶嘛，即系嗰种喊到扯晒虾咧，你真系觉得点啊呢、這个男人咁？咁然之后仲要四个人攣埋一齐喊嘅嗰晚，我又觉得超好笑。 但我觉得好温馨噶嗰场， 你 觉 得？ 觉得 我觉得好笑。 我觉得好感动过， 我 觉 得好 似 细路仔，即系个男人嘅行为好细路仔，咁我就觉得好好得意咯。其实佢到最终咪就系一个靓，即系一个细路仔咯， 一 个长 唔大嘅男孩子 系嘛。咁但系你就觉得好温馨系嘛？ 我觉得好温馨噶，嗰位我争啲喊出嚟。 即系你就觉得，如果都有人咁对我就好啦，咁样。 唔系嘅，系嗰个仔女嘅举动令我觉得好舒服，因为个仔女其实佢哋。佢哋知道發生咩事，但係佢哋未必係好深入咁了解到件事個矛盾個點喺邊度噶嘛。咁、而佢哋呢一刻，佢哋雖然都會有少少覺得可能係爸爸做錯咗嘅，咁但係爸爸咁傷心嘅時候，佢第一時間就係走去，佢未必係安慰佢嘅，直情係一齊喊咯，喊咗先咯。咁、然之後個仔喺度喊，個女喺度喊，然之後個女見到個媽媽一個人坐喺度嘅時候，佢走去拉埋個媽媽翻嚟。我哋一家人嚟嘅，個女可能係諗緊呢樣嘢，我哋一家人啊，媽媽，我哋應該一齊喊㗎。咁樣，跟住就拉埋個媽媽過嚟。個媽媽雖然好唔情願，咁但係呢個時候佢哋都一家人，都係變翻一個整體地，佢哋可以團結翻一齊喊。我就覺得哇，成件事已經係一個好宣泄咗，然後解決咗啦。哇，同埋我真係好感動，係個小朋友個位令我好感動咯，係啊。咁但係啱啱咧都講到一個位咧，就係啱啱講爆喊，即係個男人扮喊嗰場。 系 喺一开始咧，就系话个男人扮喊，然后个妈妈就踢爆佢啦，冇扮嘢啦。跟住佢哋个爸爸先至去讲一啲说话，就话我自己原谅唔到自己啊。跟住就当系一个自己系承认自己的罪过咁样啦。咁但系啱啱阿思你就同我哋讲，就系觉得咦，其实个男嘅一开始都应该唔系讲真嘅，都系纯粹揾即系讲啲嘢去氹翻个老婆啫，系咪？即系你系咁样嘅觉得噶，系嘛？ 哦，系啊，我系咁样觉得噶，即系我会觉得其实佢一当初咧开始讲话啊，其实我都唔想咁啊乜乜，因为咧其实嗰阵时已经系去到第四日噶啦嘛，应该系 即 系其实晚添，即系过咗几日，其实两公婆嗰、佢哋两个已经即系冷战咗几日噶啦，咁其实双方都好难受，咁而第四日你见到佢又飲酒啊，又大嗌，又 rave party， 跟住翻嚟之後咧，佢又同佢老婆發生親密關係之後，都解決唔到。我估呢個男人真係已經冇曬方法噶啦。咁、佢就知道唯一嘅方法就係我認衰咯，因為其實成件事就係你唔認衰啫嘛。我估由 day one 佢都知嘅。咁所以咧，佢就諗住，哎呀，不如我講咗佢算啦。其實佢自己係唔想面對自己嘅呢一個軟弱嘅。咁就的確係好難面對噶，即係原來我係會喺雪崩嘅時候抌低我啲仔女，其實都真係幾難。承認嘅，我覺得咁，所以我覺得佢初初咧，或者係個可能個演員嘅演繹啊等等，就令我覺得佢唔係真嘅，即係佢只係想出口術啊，所謂哎呀咁樣，哎就咁講下啦。點知講下佢真咗咯，即係而呢一個亦都係我覺得係其實人好多時候都係咁噶，即係你冇諗住講嗰樣嘢，你自己會禮真，但係點知你就真係動咗真情咁樣樣咯。咁我就覺得呢、所以我覺得呢一段戲就係、即係無論拍啦定演繹定係寫咧，都係好高明噶咯。 因為嗱，今次呢一個戲嘅導演同埋編劇就係同一個人啦，都係魯賓奧斯倫啦。咁嗱，呢個劇本就寫咗喺度啦。其實劇本上面我相信都係呢啲對白，即係男嘅就去承認自己犯下呢個過錯，跟住就罰抄咁，即係講哎呀我唔啱啦，咁樣去即係要自己認衰啦。即係劇本上面係咁寫啦。咁然之後就交到去導演嘅手上面，然後導演就覺得個男嘅就一開始就係其實佢係諗住純粹係氹翻個老婆，即係佢未必真係咁認真咁樣去講嘅，咁然之後咁啊演員就咁樣去做出嚟，好啦，咁呢個可能係一個 choice， 咁然之後我哋就會諗到會唔會有另外一個 choice， 就係其實個男嘅去到呢個位喺門口嘅時候，已經真正真誠地去承認自己嘅錯啊，然之後就喊曬咁樣去講，咁呢個亦都係可能係導演或者演員佢另外一個即係對於呢一個劇本嘅一個選取嚟嘅。可唔可以咁講？又或者兩個分別，又或者如果咁樣講兩個分別，依家選擇咗呢一個，有啲咩特別好啲咁咧？ 演員覺得咧，好似俾你演繹嘅話，你覺得邊一個做法你會中意做啲啊？ 我覺得依個有趣啲。 邊個有趣啲？即係而家慢慢講下講下先發現係真嘅。 係啊，依、這個 點解咧？點解咧？ 演員自己都 surprise 到自己咯。 嗯， 即系咁，你 surprise 到自己先会 surprise 到观众噶嘛？ 明白，系。其实饺子讲一个嘢咧，就系其实本身呢个男人喊，跟住认错，本身呢样嘢对于观众嚟讲都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即系已经系个惊喜嚟噶啦。但系我点样可以喺一个已经设定咗惊喜里面再加多一啲唔同层次嘅惊喜咧？咁就所以点解佢就会选择首先，诶、哎、都系扮下嘢，或者佢都唔系好信嘅啫。咁慢慢再发现，咁就多一重嘅惊喜咯。咁、所以对于演员嚟讲，其实你就多咗一重嘅嘢去。玩啊，咁變咗咧就會好玩啲啦。而觀眾係即係唔淨係聽一段，譬如一分鐘嘅獨白咯，而喺呢一分鐘嘅獨白裡面，你都見到個角色其實有轉變，咁變咗就大家都好有趣啦，兩方面都。 我睇佢哋咧拍攝嘅過程，即係其實佢哋唔係跟足曬個劇本嘅、即係其實係大概有編劇寫咗依場戲係點樣，跟住然之後佢哋再等演員自己去發揮，發揮到其實原來啊。拍出嚟同佢想要嘅嘢都差唔多，咁样佢就要，所以其实係啲演员会好自然同埋生活感好强囉成个戏。跟住我会想知点解呢佢成日影个雪景同埋嗰个同一段嘅配乐呢係不断出嘅。 嗰段好紧要啊，鬼话第四季嘅夏天。即如果大家熟嘅知道嗰段音乐系点样呢，然之后佢就系配喺每一晚夜晚影住个雪景，咁然之后就配嗰段最澎湃嗰段音乐落去。画面系好静态，但系个音乐系噔噔，即系咁样好劲，然之后就去到第二日。哇！真係， 你明唔明嗰種？其實咧，我覺得佢用即係呢個導演，即係當然佢都係個編劇啦。其實佢用一啲語言以外，即係台詞以外去講故仔嘅方式咧，都係好叻嘅。即係例如佢一開頭咧，佢就先係其實一開頭第一場戲係做咩？影相啫嘛，就喺啲雪地嗰度，就係所有旅遊景點都係有啲人都阿叔走埋嚟，喂20蚊張，20蚊張，你幫我影一輯啊咁樣。咁咧其實成場戲咧，嗰四個人都冇講過嘢，即係呢個家庭裡面嘅四個人，一尾咧就係嗰個影相嗰個人就狂。叫佢哋嗱，你咁揽住老婆，嗱你咁样揽住个仔咁样，咁然之后影啲相出嚟好靓，咁你就见到咧，其实佢一嚟就已经系俾观众见到，哇呢、这个就系嗰啲所谓完美家庭，你睇下，你睇下佢外边几靓，一仔一女，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哇最 perfect 啊，跟住影啲相话全部靓仔靓女，跟住但系你谂下，其实呢个系人哋外边觉得佢噶咋，因为所有嘢咧都系嗰个摄影师咧叫佢咁摆咁摆咁摆咁样，咁跟住咧于是我哋就。会好有趣，觉得咦，其实佢里面系点样咧？ 跟住就响起嗰只音乐，完全系觉得点解系嗰只音乐？点解啊？ 就系、是、嗰种表里不一，即系无论系嗰个雪地嘅画面，嗰种平静加嗰个音乐，咣咣咣咣咣喺里面，定系还是呢四个人，佢哋四个好似好开心滑雪咁，但系你睇得一阵你就知啦，根本就系得个爸爸想滑雪，其他嗰三个都系陪爸爸啦。佢五日，虽然佢话家庭乐为咗啲仔女去滑雪啊嘛，但系你见其实嗰啲仔女都唔系好特别兴奋嘅，佢哋最兴奋系做咩？就系、是、夜晚翻房咧，就有个类似遥控飞机咁样啦。咁佢哋就啊喺个房度玩个航拍机。咁你見到佢哋根本就係中意玩嗰啲咁樣，咁所以你就係見到咦，咁表面上係一樣嘢啦，裏面係乜嘢啦？咁所以其實佢就用咗好多重嘅方法去講樣嘢俾觀眾聽嘅咯。 我哋喺睇嘅時候咧，就會感覺到有好多外在同內在嘅矛盾，即係我覺得音樂真係好幫到手。咁而其實我又唔係好明嘅，呢、這個真係喺個場面上面，佢每晚都有啲 bling bling 啊，跟住有啲車度洗過啊。 哦，佢鋪翻啲雪啊嘛，即係咧，咁你滑雪嗰啲地方，咁啲雪天然咁樣跌落嚟，佢都唔會度度都一樣噶嘛。但如果你嗰啲滑雪賽，即係滑雪跑道，咁你就要比較平均分配咯。咁所以其實咧，佢嗰啲 boom boom boom 咧，就係真係嗰個爸爸一開頭第二日嘅時候話，呢個係受控制嘅人工雪崩嚟嘅。咁其實就係因為佢係真係會做少少人工。雪崩就等啲雪可以平滑啲，等你可以滑得好啲咁样嘅。咁所以点解佢食饭嘅时候嗰啲嘢碌紧落嚟，啲人唔惊同埋拍咧，系因为佢以为系平时嗰啲人工雪崩，但原来系真崩咁似，咁、所以先走唔切啫，咁样样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咁同埋咧，去到成個戲嘅末段咧，咁佢有兩個位咧，去俾一個同之前好唔同嘅感覺俾到觀眾嘅。第一個咧就係、是、我哋一開始都會覺得，喂、哎、個爸爸都衰衰地噶啦。咁但係去到最後嗰一日咧，佢哋成家人咧就遇到另外一次風雪啦嘛。咁然之後咧，個爸爸咧就今次做英雄啦，咁啊救翻個媽媽翻嚟。咁呢度係一點啊。第二點就係咧，佢哋做完英雄之後啦，佢哋搭架巴士走嘅時候，又遇到個少少嘅即係事件啦。咁啊，搞到即係大家就唯有落車，咁就行落山啦。咁呢兩個位咧，我覺得都好值得佢講一講嘅，就係、是、即係我哋去到之前嗰一晚，即係喺第五日之前嗰晚，成家人攬住一齊喊，咁我都覺得已經係一個大家都得到佢哋嘅安慰啊，已經係解決咗件事啊，我自己咁樣覺得嘅。咁但係去到最後，突然之間媽媽蒙難，然之後爸爸一個人，我做英雄，我嚟救你。雖然嗰個方法我覺得有啲蠢嘅，兩個仔女喺度，個仔女一定即係驚。 其實咧，唔走咗去，即係都唔知會俾啲雪翁咗嘅。佢哋兩個咁大粒， 咁我就係暫時唔好理佢呢個方法先。咁佢總之就鋪咗一筆，就係個爸爸到最後做英雄，攬翻個媽媽翻嚟，公主抱咁樣攬翻佢翻嚟，哇！咁就好英勇。咁呢個位其實，對於個戲嚟講，有冇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呢？因為我自己就係覺得之前嗰場大家喊曬出嚟冇事㗎啦，但今次特登係爸爸你做英雄啦，我俾你威一次嘅，即係個編劇啊，俾個爸爸威一次嘅。咁對於成個戲嚟講啦，成個劇本嚟講，呢一點大家又點樣諗呢？ 當然係個編劇設計落去，等件事可以收到尾㗎啦。即係因為呢如果你 收唔收到尾 冇咁好囉。因為呢其實呢本身如果淨係齋喊呢，譬如站在女性嘅角度呢，我就覺得未解決嘅。因為始終就係、 是、 唔係因為男性就係、是、喂咁你都喊咗，然之後你嘅屋企人就走埋嚟安慰你，咁樣好似係解決咗，但係只不過係解決咗你嘅心理需要啫。即係男性嘅角度就係解決咗男性嘅心理需要，但係女性嘅心理需要其實係冇解決過 的。所以媽媽嗰晚雖然話大家揽住一齐喊，但系佢都系木口木面。 系啊，佢都唔系真系100%咁样投入去喊噶嘛，佢都只系安慰一下你哋啦，咁样即系有少少咁样嘅感觉嘅。咁但系如果作为女性嚟讲，就系佢梗系要做翻啲嘢去证明佢系真系会咁做啦。如果我点信你啊？同埋尤其是呢个女人，佢更加系将家庭摆第一位嘅时候，即系佢更加系要觉得，喂，我个一世人就俾咗你咯，你要做一啲嘢证明你系保障到我先得噶，你要保护到我先得噶咁。咁所以咧嗰一日，即系我觉得佢哋伸手不见五指，白蒙蒙咁样去滑雪，然之后发生嘅咁嘅事咧，咁对于嗰个女嘅角色嚟讲咧，系一个比较圆满嘅结局嚟嘅，咁佢先至可以放得低咯。咁好明显就系第四日，爸爸喊咗，爸爸放得低啦，所以佢第二日先至可以做得出嗰个行为咯。如果唔系，其实可能佢第二日都冇嗰个胆量或者冇嗰、那个 唔会噶啦，第二日唔够胆死咧，又要嚟整我一镬呢个编剧，系咁扇呢个角色啊！话你 咧，咁又。唔好咁講，咁到最尾嗰場佢都扇咗個女角嘅， 係咯， 即係其實佢咪就係、是，所以佢即係我覺得佢好呢、這個劇本佢好叻嘅就係、是，其實佢嗱如果有留意佢嗰、那個即係中文譯名就係愛情中的不可抗力啦，咁佢嗰個咁嘅瑞典其實應該係法文嘅，咁佢嗰個法文嘅名咧就係、是、呢、這個Force Majeure 咁樣嘅，咁咧其實咧佢係一個法律嘅詞彙嚟嘅呢個呢一、這個字。系啦，咁其實咧佢就 force 即係第一隻字就係力咁解啦，嗰、那個 muscle 應該係一啲好大嘅力咁解。咁其實佢係講咩咧？原來喺法律條文裏面咧都有呢一隻字，咁就係講就話有一啲嘢就算你簽咗合同都好啦，咁但係有一啲力量咧係令到你冇辦法行使合同嘅話咧，你都冇得怪佢嘅。例如譬如我簽咗一個租約兩年死約咁啦，咁但係我仔九個月之後我死咗，咁其實咧你就算簽咗死約都冇人可以逼你繼續執行你嗰個租約噶嘛，因為你已經死咗而死。是一个最大的力量啦，是不是这样。咁所以呢其实佢个戏名呢已经讲咗㗎啦，就係、是、话其实即係我哋就算有张 contract， 即係好似婚姻啦关系啦，或者你答应承咗对方点点，原来喺你嘅生命里面就係有一啲力量係人类係解决唔到嘅，即係一定会係大过你，就是、可能嚟生存啦，即係或者係一啲即係一啲咁嘅危难啦，咁你冇办法嘅时候呢，咁其实你有时候你就要承认就係、是、人就係、是 人就係軟弱咯，人就係脆弱咯。咁而你亦都係冇辦法去對抗呢一個力量嘅咁。咁所以咧，到最尾咧，這個爸爸解決咗，哇，做曬英雄啊！你以為係老土嗰啲英雄，即係點講？一個解決咗， 係 啦， 係 個 復快 樂，唔係啦，佢就有個尾，就見到原來當嗰架車要衝落山嘅時候，個媽第一個自己就落車，佢冇理老公，冇理仔女。 但係我就真係覺得 係點啊？ 即係個媽媽一直咁錫個仔女嘅時候，呢一刻咁樣嘅行動，可唔可以合理地去解釋得到呢？係咪就係嗰個不可抗力呢？喺你嘅眼中， 我會覺得其實每個人喺咁嘅情況底下都會盲㗎，即係話就可能就係有時就係會咁樣咯，即係佢有時就係會忽然間唔記得咗咯。因為其實媽媽話要落車嗰一刻都真係幾驚嘅個畫面，即係你真係見住嗰架車係個頭已經衝緊落山咁滯，有個好細嘅薄嘅啫嘛，嗰度只係得一個。咁所以我就覺得佢係心急就做咗，即係有時候就係人就係做咗咯，咁就係唔知咯。咁你見到嗰之後個爸爸係點處理？其實佢冇遮住個女人喎，咁佢只不過我估佢都好大壓力。咁咧佢我估個男人都知道就係、是，其實唔係一樣咁。但係佢最後 一定喺度偷笑我，男人一定喺度偷笑。下次你講翻呢件事嘅時候，我又委入翻你嘛。 係啦，所以 喺度偷笑。 所以你諗下佢做乜嘢？咁佢乜都冇講，然之後佢就係問隔離嗰人：喂，隔離嗰人問你食唔食煙啊？我唔食煙嘅。誒都唔好食一口啊咁樣，跟住就喺度食煙咁爽爽爽咁樣咯。咁我就覺得啊，咁所以其實佢咪即係雖然佢大部分嘅時間係用嚟好似係話緊個男人衰咁，咁但係其實佢都即係話，你咪又係一樣，個個人都係咁噶啦。其實去到嗰個位邊有得拗啊咁樣。 當成個戲喺度好似好企咗喺女人嗰邊嘅時候，但係最後話翻俾你聽，其實女人你諗清楚你，你到時你會唔會咁樣做？即係。呢個係有啲震撼，同埋都幾過癮咯，睇呢套戲。 係啊，不過佢又好得意，即係佢又講呢個 point， 就算講嘅時候咧，都係講得好含蓄嘅、 嗯。 即係佢唔係好似雪崩咁拍到咁浮誇噶嘛，即係又冇細路嗌，又冇嗌媽媽冇走，即係好明顯佢呢一個位拍得比較含蓄嘅。咁我覺得佢又亦都係靚嘅地方，即係收尾嘅時候就係有個味啫，只係而唔係特登就話你睇下你咩都係咁啊，即係佢冇好大力咁樣去鞭撻咯。 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咗呢一套《愛情中的不可抗力》，咁就可一可聽日嘅情人節嘅，咁啊大家有話題啦， 千祈唔好喺情人節睇， 唔好同你嘅另一半去睇啦。 好啦，节目嚟到尾声咧，送翻一首歌俾大家吓。呢一首咧就系啱啱我哋喺节目入面都有提及过啦，就系喺今次嘅电影入面咧用咗呢一首歌作为配乐嘅，意大利作曲家韦华蒂所创作嘅《四季夏》。俾大家感受一下乜嘢为之爱情中的不可抗力，大家一起听住呢首歌迎接听日嘅情人节咯噃。好啦，今晚嘅一劇之本嘅时间都差唔多咯噃，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夜晚九点到十点，一劇之本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